心知科学。想知多啲凑小朋友嘅 tips， 想佢哋学习更有效率，冇咁乱尽，想知道点样令小朋友健康成长，教育心理学家陪你论尽家教学。主持：工业及组织心理学家黄仲远，教育心理学家郑光仪、苏文朗。 Hello， 大家好，咁啊，欢迎大家咧，嚟到我哋嘅全新节目，就系心知科学。咁啊，大家知道啦，我谂可能你之前都听过心知科学嘅话咧，知道呢个系完全一个心理学嘅节目嚟嘅，就讲紧咧心理学咧点样可以系影响到或者系叫做应用到咧喺生活上边嘅唔同嘅范畴嘅。咁咧，所以咧，因为唔同嘅范畴啦，咁我哋就会有四个范畴咧，就每个星期咧就轮流咧就放送俾大家嘅。咁啊，第一个星期啦，总之每个月嘅第一个星期啦，咁啊，我哋咧就会讲啲时事啊、天下嘅嘢啊，咁啊啲热话咁样嘅。咁就有我哋咧叫零负天下人，咁啊会有啲辅导心理学家嘅。咁咧跟住香港人咁中意翻工啦，咁啊即系一定都要讲下啲工作嘅嘢噶啦，系啦。咁咧就讲下咧职场嘅一啲生存技巧。咁咧就由一個工業及組織心理學家咁啊去做嘅，係啊講啲就叫做咧個名字叫係啊老細揾食啫，老細揾食啫。嗱跟住咧當然啦，即係大家好關心自己啲子女啊咁嗰啲噶嘛，心理學咧都有好多講緊家庭啊、子女啊、校園啊咁樣嘅。咁就有咧論盡家教學，咁啊講下頭先嗰啲啦，校園咁樣喺個心理又會點咧，家長又會點咧？咁啊最後一個嘅禮拜咧就會係企業大學堂，就係、是、如果你好想學嘢嘅，咁就會講下唔同嘅一啲嘅 skills 點樣先至可以學到同埋學得會比較好嘅。咁我哋今個禮拜咧，咁啊我哋兩位嘅教育心理學家嘅主持咧，咁當然咧就係講校園啊、家長啊、子女噶啦， 冇錯。 咁就係我哋今個禮拜咧，就係論盡家教學嘅咁樣啊。咁啊，介紹一下先啦，不如。 我叫 Virgo， 大家好。 係，我叫 Michael， 大家好。 係啊，喂，我都雖然可能大家都見過，咁我都叫 Muse 啊。 大家最高識嘅。 唔記得咗添，我叫 Muse 啊，個黃仲遠，咁我就係工業組織心理學嘅。係。咁啦，我哋今日嘅其實嘅題目咧都。其實我諗呢段時間咧，有一批人係一定會係諗緊嘅，因為咧首先呢件事咧，應該可能係人去到某一個階段咧， 就會諗啦， 就會諗嘅。尤其是而家係一啲係咪叫大時代咁樣嘅情況之下咧，大家就會更加咧覺得呢個議題咧係咪要慎重地考慮嘅。咁我哋講咧就係生仔生唔生仔好。 生唔生好咧咁？ 咁啊，先講下就我就應該就決定到唔生噶啦， 係咪？好早已經決定咗啦。 其實都應該係咁講啦。我幾年前咧都有一個咁樣嘅心動嘅。咁當然啦，你心動咧係一個 deadline 效應啊。即係你未到 deadline 嘅時候，你就可能係唔去諗噶啦。即係尤其是即係有一隻性格咧，等我哋可能都會講性格。有一隻性格，如果同 MBTI 就其中一個嘅性格測試。 係啊，係啊。 咁有一隻生活態度咧，佢係比較 perceiving 嘅，即係隨意啲嘅咁樣。咁嗰隻咧就要 deadline 先諗嘢噶嘛。 係。 咁咧我都係嗰一隻人嚟嘅。咁咧就嚟到 deadline， 即係雖然唔係 exactly 咁，係其實男人係好似少啲 deadline 個。 deadline 遲少少啦，或者 比較 遲 啲。 男人多啲係 deadline fighter 嘅。 嗱咁啊，我老婆係 deadline 啦，即係佢生育上面佢諗緊，咁所以我哋就喺度討論緊。咁但係過咗嗰段時間之後咧，咁就基本上呢個念頭咧就冇乜啦。咁跟住突然間以呢年齡咧發生嘅事咧，突然間覺得自己好似做咗一個好啱嘅決定咁樣咯。係啦，咁所以我自己係完全冇諗。 咁最緊要冇後悔啫。咁我估好似頭先阿 Muse 講咧，我估我而家就喺個 deadline 嘅徘徊緊啦。因為我太太都係差唔多係適合生育嘅年齡啦，大家都30歲咁樣啦。咁所以呢個話題係真係最近係傾得好白熱化嘅。 OK， 係啦，咁有啲掙扎嘅，亦都係。 你自己咁決定係掙扎緊嘅， 係仲係掙扎緊，都未係有一個最完美嘅決定。我唔知其實有冇呢個完美嘅決定啦。我自己本身咧，我個人就好中意小朋友嘅，咁亦都係其中一個原因點解我哋做教育心理學家啦，即係我哋都係想即係同小朋友工作啦咁樣。咁我太太都係行家嚟嘅，咁所以我兩個都好中意小朋友。咁但係中間即係隨住年紀大啊，或者即係。 世界啊，或者社會有啲唔同嘅事情發生咧，咁呢啲念頭咧又開始有啲轉變啊，同埋有時見到身邊啲朋友生完好似好鬼後悔咁樣咧， 即係你啲朋友係後悔， 有真係有啲、這個、 辛苦多後悔多咁樣。 嗱咁佢哋又即係我誇張少少嘅，但係佢哋會覺得，唉，好似唔知係咪生咗咧，冇咗好多自己時間啊，又呻話好似翻工仲舒服啲啊咁樣。我隔離位就已經係咁樣啦。咁即係好多呢啲聽到咧就會令我 一定喎，你翻兩份工啊嘛。 啊，咁啊係喎，即係因為佢放咗工又係又要湊翻咁樣，係啊。 乜同埋最難頂咧，都你又要即係管教咧。嗱，我覺得管教係 OK， 做功課嗰下我真係我即係雖然咧，我覺得啦喺養仔嘅成個過程咧，呢、這個係細埃嘢嚟嘅啫。 係， 但係咧，當你一諗到呢件事咧，當你放完工，跟住你仲要同佢喺度做功課，咁當然啦，即係其實有時有啲人俾老婆做啦，咁但係。以我嘅經驗就我本人嘅老婆就係死都會拉埋我嘅，即總之就佢覺得係一齊教咧就係好幸福、好開心一件事咁嗰只咧，咁所以我係一定係走唔甩嘅咁嗰只咯。咁就我係， 但係做功課聽落細埃，但係我估即係我哋見到嘅就 我哋見到嗰啲就 唔 係 啦， 係咩？會點咧？點樣咧？因為你哋見得多嘅喎， 即多數喺學校會嚟見我哋嗰啲，可能都係有啲係特殊學習需要啦，有啲可能情緒行為問題啦。咁可能喺做功課呢方面都係遇到困難嘅。咁我係經常見到嗰啲係做緊五六個鐘嘅，放咗學之後做到凌晨一兩點嘅，即係。我哋見嘅，我諗大有小朋友在啊， 係啊，其實好誇張。 嗱，老老實實，即係我哋做教育心理學家啦。咁頭先講咗，我咪話有啲因素令到我即係掙扎噶嘛。呢個都係其中一個。 即係你管你意思係學業定管教先？ 學業。即係要面對一啲學習嘅壓力啊，咁樣管教我估都還好啦，即係叫做自己做呢一行都即係都有三根釘嘅，即係可能做真係做自己小朋友嗰啲就另一回事啦，我唔知啦， 有機會嘅， 係啦，咁但係即係如果講學習上真係嘅，即係我都覺得哇，生咗出嚟之後要讀書讀得咁辛苦去追趕呢啲咧，都會令到我其中一個卻步嘅因素咯。 啊，呢、這個又嗱，我睇過一個小統計嘅，個小統計講緊咧就係、是即係究竟點解你唔生育？ 嗯， 係啦。咁我係睇呢啲啦，你哋可能睇點解唔生育？係啦。咁咧其實70%+嘅人咧，係唔生咧，係因為佢會影響到自身嘅自由。 OK， 係啦，即係佢覺得我可能嘅 flexibility 好多啊，我想做嘅嘢仍然好多啊。 嗯， 其實當然啦，即係佢可能係諗緊佢自己壯年嘅時候啦，佢冇諗過佢自己可能係老年嘅時候會係點樣啦。咁其實75%嘅，即係基本上高度，而且係最高嘅。咁跟住咧有成我諗係50-60% 度啦，係因為個經濟環境，60%+啦經濟環境。跟住咧第三大一個咧就50%+咧就係、是、因為影響自己嘅事業，我喺度諗緊咧，呢一樣嘢比我想象中係大嘅，因為佢呢一個咧係一個有涉及有亞洲區嘅人喺度，咁當然都有歐美嘅人啦。我比我想象中咧覺得係因為阻礙事業而唔去生育咧。好似係舊世界，我感覺上 上一代，不過可能呢個又有一個即係 gender differences 喺度嘅，可能即係去到今時今日啦，對女性個影響可能都會大過男性。咁實質 figure 我就唔知啦，不過間可能都講多少少。 呢個重喎，覺得，因為咧我身邊頭先講話腎嗰幾個咧係媽媽嚟嘅，即係可能咁啱撞著佢哋都係對於自己嘅事業有少少要求。咁佢會覺得啊，可能而家即係大家都係廿幾至到三十幾頭呢年紀咧，佢哋可能會覺得即係都想喺事業度有一個起步啦咁樣。咁呢個時候有個 B 咧，佢就會真係少咗時間。咁我自己都中喎，頭先個 study 咧，我係中第一樣嘅， 即係自由嗰樣。 自由嗰樣啦，點講咧？唔係我中，但係喺我同太太嘅討論度會發生過。因為咧，佢都知道我係啲中意有 me time 嘅人啦，即係放工可能即係咁樣大家傾下偈啊，即係出去飲下嘢咁樣。咁佢就會話：，好怕咧，生咗小朋友之後咧，會令到我要多咗犧牲，即係少咗啲 me time。咁我覺得聽落係即係好 warm 嘅。咁但係即係亦都 即係佢 concern 係係嘅係嘅，係啊， 好醒目喎，老婆 係咪啊？幾好啊？ 係咯， 係啊係啊，我覺得都係好嘅。咁但係又我都即刻會諗翻啊，其實我會唔會咧咁樣？定係話其實？當個小朋友出現咗之後，我就會有所調整咧。咁我都即係未諗通嘅， 都冇得諗嘅。我諗可能都真係要去到先知 ，experience 體驗咗先知。原來 us time 係緊要過 me time 嘅，尤其是同小朋友。 其實我估咧，即係 啲一百字嘅嗰啲評論，可能都係已經有小朋友。 係， 我覺得可能佢哋嘅諗法咧，都會直接話：有乜好諗啫？即係咪刪咗算咯？ 唔使諗， 即係咪？即係咁啊，係一個階段性嘅嘢。但係我本人就幾唔贊成係階段性嘅。 係， 不過咧係其實咧，我本身係因為數士讀數士先， okay. 我係讀 sociology 先，跟住我就再讀 psychology。 嗯， 係啦，咁當然啦，我 undergrad 嘅時候其實係兩邊啦。咁、因為 social sciences 就在兩邊都讀噶嘛。咁咧，所以咧，某程度上，我覺得係有啲影響嘅。某程度上咧，即、就、係、是、你知啦，佢係咁 challenge 啲唔係 take it for granted 噶嘛，所有嘢都 sociology。咁所以咧，佢第一樣嘢 challenge 可能嘅人生就係話：喂，結婚係咪一定嘅先？ 嗯， 生仔係咪必須嘅先？ 嗯。 有 啲人覺得必須喎， 係啊，繁殖後代係咪有咁嘅責任先？ 嚇， 咁即個學術就係咁樣去 challenge 嘅，即係其實咧，我就算啦，我而家叫最記得嘅，你都係會覺得 sociology 就係唔好理所當然，係 係 咁所以咧，我都會覺得係究竟生仔係咩回事？即係究竟係咪真係有咁樣嘅責任？ 係，我估有啲人係覺得必須嘅，不過陣間我又再講。我想回應翻咧頭先 Music 講咧話，即係有啲人會覺得即係說服我啦，或者冇話說服，即係同我講話刪咗先算啦。但我又唔係好 buy 呢一句喎。 係，即係 我覺得 負責任 係啦，我覺得要有啲 planning。我唔知係咪因為我哋呢一行見得太多，冇咁好嘅，可能都有少少關事。嗱，譬如我最簡單，我攞經濟啊，咁我見到譬如有一啲區係即係。即經濟冇咁好嘅，即可能佢窮困啲啊咁樣。咁大家讀心理學都知啦，即係 poverty 即係貧困，咁係好影響一個人嘅成長噶嘛。咁我就即刻去諗，哇！咁其實如果你明知真係啲資源有限嘅話，唔通真係仲生出嚟咩？係咪？即我會咁樣去諗咯，係啊。 但係經常係咪你個問題咧？你自己覺得 經濟嗱，真係有研究講過嘅。我如果闊啲咁講啦，佢個研究就係睇緊究竟一個人有冇生仔啦，同佢嗰個開唔開心係唔係掛鈎嘅。咁我諗嗰個 figure 俾我哋睇，其實係有啲即係有啲 negative 嘅，即係有啲有啲唔開心嘅，就係 有冇影響到你嘅先？你自己覺得 冇影響我嘅， 即係個決定有冇？即係個 research 冇影響到你？ 唔係好大影響 的。不過佢就 negative 啲， 佢比較 negative 啲。我自己又想生嘅，好細個又係中意小朋友啦。咁嗱，我講講個研究先啦。唔係呢啲研究咧，好多喺美國做嘅，係咁啊，做咗成20年嘅啦。其實 kind of 都有個 conclusion 就係 佢追蹤性嘅，定 係有啲係追蹤性嘅，有啲 cross section， 有啲係真係 longitudinal 咁做嘅。咁啊，最後發現啦，佢哋都好多都已經 know， 即係覺得呢個係一個 fact 嚟嘅啦，就係你生仔咧係冇咁開心嘅。係啦。咁不過呢個好得意啊！我諗早4-5年前啦，咁有啲即係。大啲嘅 study， 20多個國家嗰啲就發現，唔係好似係淨係你美國係咁出事嘅啫。係、有兩個國家我記得嘅，匈牙利同埋挪威咧，佢就發現，唔係喎，生仔真係開心啲嘅。 但係都幾得意喎，匈牙利同挪威我係聯繫唔到嘅喎，即係一個共產國家出嚟， 挪威都明明地嘅， 係啊，挪威都明明地咯， 係。不過會唔會都可能已經，我都唔係好熟匈牙利，係咪已經比較似西歐咧？而家 咁佢的而且確係解放咗， 越嚟越似 一段時間， 係啦，咁咯。咁所以就有好多因素嘅。咁其中一個因素就係個社會究竟係咪 support 嘅？即係譬如講緊產假啊，譬如譬如你個 workplace 你翻工嘅時候，啲人係咪 accommodating 啊？即係香港你知， 是不是 support 到佢生小朋友呢個決定？ 直情係之後嘅配套啊， 即 係生咗出嚟，喂， 社會 friendly 係呢一樣嘢，係 啦 係 啦， 唔啱數喎。美國咪應該 suppose 係咪？ 應該 配套好啲咯， 應該好好。 唔係㗎，喺美國啲研究就係個個都話美國配套唔夠嘅。咁、 okay. 你同北歐比係真係好難比 嘅，咁啱嘅。係啦。 咁仲有好多其他嘅因素啦，咁但係就係、是、如果美國做嘅就即係其實係預咗係冇咁開心咯。 但係呢個都得意呢，其實呢我之前講真，我唔知道邊一個個學者啦。我只係記得 U 字頭嘅啫，即係好耐好耐以前睇嘅。突然間你咁樣講嘅情況之下呢，佢有少少係呢心理哲學多過係心理學嘅研究嚟嘅。佢其實講到呢就係、是、生仔係一樣解決孤獨感嘅嘢，其實咧，我某程度上咧，我覺得呢件事係好好離地嘅，但係咧，當你深入去諗嘅時候咧，又有佢嘅理由啦。佢嗰個理由係咁樣嘅， 佢認為咧，人類咧係會怕孤獨嘅，孤獨係其中一個殺手嚟嘅。 嗯，係。 咁 that's why 咧，即係我哋會群居啦，我哋係需要社交上邊嘅一啲嘅接觸啦，咁嗰只。而當中咧最比較恆久嘅一個嘅抗拒孤獨感嘅接觸咧，就係家庭同婚姻。 嗯。 所以咧，佢話人類社會咧就會產生會有一個聚居嘅一個情況，就會有家庭啦，咁跟住結婚就婚姻啦，就會有兩個咧係有一啲咁樣嘅約定，即係佢某程度上會覺得咧呢一個嘅發展咧同人要群居而抗拒孤獨感咧係好發展得好正路嘅。咁跟住咧，慢慢你會啲人會發覺咧，即係當個社會可能開放啲或者發展得好啲啊。佢會覺得咧，開始脱離家庭，咁即係家庭已經唔係一個解決孤獨感嘅情況。 嗯， 夫妻嘅感情亦都有機會係有問題，你見可能啲離婚率係會高嘅咁樣。咁會發現咧，生小朋友咧，就係一個咧，對於是但一個或兩個，其中一個最終極嘅 attachment。 係 啦，就是、只有呢一樣嘢咧，佢認為係更加穩妥過，即係夫婦關係，甚至乎係家庭關係。咁所以佢哋認為咧，生仔咧係有一個咁樣嘅人嘅心理動力，即係佢唔係從一個 biological 嘅話，純粹 emotion 嘅情況。我覺得有少離地，但係我明白嗰種嗱，你有時咧可能睇到有啲我咁講啊，即係孤家寡人啲嘅，即係可能係真係離咗婚同個小朋友嘅，咁佢就會真係認為嗰個係唯一一個佢可以最終極 attach 嘅。 我都睇過有啲 study， 陣間 Michael 補充一下，即係我覺得同埋嗰個 study 都話，如果一啲家長咧，佢生小朋友係即係完全建基於去解決自己孤獨感呢個心理需要咧，係弊弊地嘅喎呢件事。 係我自己都唔係特別 buy 嘅，因為研究指出啦。即係頭先講嘅，好多一陣間可以好講好多關於嗰一個研究嗰類研究，就係你開唔開心同埋有冇生仔啦。咁邊類生小朋友，即係生，即係講緊年紀嚟講啦，可以睇嗰個父母嘅年紀啦，可以睇小朋友嘅年紀啦。咁講小朋友年紀先啦，如果係啲細仔，真係講緊由細細個啱出世到幾歲嘅，其實係 tend to 令到個父母更加唔開心嘅。 系早期啊嘛， 咁系早期都， 但系呢个感觉上同个主观，即系听朋友讲嘅主观感觉系好唔同。 最得意系咪？ 好似最玩嘅时候噶嘛， 但 系 好得意嘅，嗰阵时佢直情话呢一个，佢哋系有啲唔同嘅 rating scale 去比啦。咁啊，俾啲啊，咁又喺美国做嘅，咁啊系俾啲妈妈啦。咁佢就 rate 即系做唔同嘅，我话可能 household 嘅 work 即系唔同嘅家务咧，佢比咧，佢话喺嗰個時段，即係嗰個年紀照顧嗰個年紀嘅小朋友咧，你照顧佢嗰個滿足感咧，同吸塵係一樣嘅，好得意嘅。即係我哋睇，當然我哋可能攞喺 Facebook 又好咩都好啦，佢哋梗係將佢最 Q 嗰啲俾曬你睇。 係啊， 但係你諗佢每日喺度扭唔食飯啊、扭計啊、喊啊，對於即係父母嚟講都係一個好大嘅心理壓力。 不過其實諗諗下合理喎，因為我覺得呢個時期其實即係小朋友係最依附啲家長啦。咁啊調翻轉其實都係嘅啫，即係你個家長，譬如我哋啲 news 講嗰個媽媽或者爸爸，可能就係擺咗好多情感依附喺佢度。咁其實即係淨係好嗰啲先俾你睇啫嘛。其實背後可能你點樣管教佢啊？喂，講真，其實你越大咪越唔使管教。咁其實嗰啲 study 都係講緊，即係有點樣嘅管教模式或者管教嘅強度，其實就正正係影響緊佢哋啲心理狀況啊嘛。 但係呢個個情況又幾得意咧嗱，其實咧某程度上咧都了解嘅。我突然間咁諗翻咧，根據呢個 study。同吸塵比較個滿足感，其實都有咁樣嘅可能性。你諗翻我哋其實聽朋友講嘅情況咧，其實好大程度上就係佢翻工啦。 嗯， 跟住咧，所以佢大部分時間其實係唔需要即係同個仔全日啦。 係， 跟住就個仔就一係就工人啦，一係就翻緊學啦。咁跟住佢翻嚟嘅時候，佢最多就係教下啦，玩下啦，或者係學術啦，跟住星期六日就一齊去玩啦，跟住有工人就準備其他麻煩嘢啦，咁吸塵嗰個滿足感就俾咗工人啦，即係嗰個情況係啦，即係所以咧，佢可能大家都會覺得哇，好好玩，即係嗰個開心係可以 cover 到嘅，咁的而且確好似喺疫情呢段時間咧，即係大家 work from home 嘅，咁基本上就應該係全香港其中一個父母最大嘅一個問題，就係要全日對住個小朋友。 咁你就知啦， 咁就開始大鑊咁 就知道個現實係點啦。 全部人都覺得係中意翻工， 係啦。 啊，你咁全日喺度十個鐘喺度狂急塵咁樣，係的，而且確係有啲。有啲瀨氣嘅， 所以 cultural difference 好大嘅，即係外國、美國咁，佢哋真係唔會請工人噶嘛，咁就係即係爹哋媽咪一腳踢啦，係啦。咁所以頭答翻你頭先個問題，嗱，咁好細嗰啲其實就真係唔係咁 pleasant 嘅話，咁去到大嘅去到青春期咁反叛，你又覺得係咪真係佢會同你？你話會嚟嚟為咗解決孤獨啊嘛？青春期你係覺得係咪真可以解決到咧？青春期唔想你。即係唔認你添，有時 係啊。其實我覺得矛盾位其實都會喺呢一度。 係啦， 嗱首先咧，即係心理學嘅 attachment theory， 某程度上嘅 attachment 係越好嘅，咁佢嘅成長理論上越好啦，係咪？即係包括感情上 physically， 即係咁嗰啲啦。咁如果我真係作為家長，我做得好好嘅話，其實都真係可能會有一個情況就係、是。咁即係你會唔捨得啦，即係個家長係要好識調節，即係因為如果我反而唔係一開頭我 attach， 當然對其實對個小朋友唔好㗎，但係即係之後我適應嗰種嘅大家嚟疏離啲嘅情況咧，可能佢會適應得好啲。但係如果我之前真係 attachment 係好好，咁跟住之後又要咁樣去適應，再加上而家可能動盪啲，可能有機會係會送小朋友。 外國 去外國讀書嘅，其實係真係好大反差嚟嘅，即係咁嘅。 但如果咁樣講咧，係咪即係我哋 imply 緊話，如果生嘅話就有份工喺度側邊做住，好似平衡啲咧個心情有？ 咁你都係要請到工人嘅，請得起嘅。 咁咪即係翻翻錢嗰度啦， 係啦，係啦，就去翻翻錢嗰度。 都係翻翻就係啦，即係經濟嗰個情況。係 啦，呢個我未講，一陣間我繼續講翻。係啦，咁另外就你去到慢慢過咗青春期啦。跟住佢就譬如外國咁，真係人哋去 college 十八歲咁就即係離開噶咯。跟住之後佢去邊你就唔知噶咯，唔係好似我哋咁美國咁大，可能真係可能第二個州、第二個城市就係靠即係電話啊、電腦維繫噶啦。咁所以我就覺得啊，如果你真係以為咗解決自己嘅孤獨咧，唔係好 work 先第一，第二啊係咪 ethical 咧呢樣嘢？係啦。 啊，我覺得都你講得 ethical 呢件事咧，咁的而且確就。其實新研到第二件事，我唔知係咪喺度講，但我先提出嚟先啦。嗰、那個情況嗱、我為咗解決自己嘅孤獨感，或者啦，有啲係解決自己嘅婚姻問題，所以生小朋友啦。 係 咁呢一隻都，我覺得都牽涉咗一個頭先所講嘅係咪 ethical 嘅問題。其實我覺得有一個暗碼底都係一個 ethical 嘅問題，而可能我覺得比呢一個情況係更普遍嘅。就係、是、即係延續自己嘅。expectation 甚至乎 self identity 即係佢自己做唔到嘅想嘅就係 嗱，我覺得呢個係好普遍，而我覺得嗰個唔 ethical 嘅情況可能，我覺得可能重大，因為你局限咗你嘅小朋友嘅發展同埋自由咧，可能係比 塑造緊另一個人 多嘅， 係即係佢想將佢自己諗到或者做唔到嘅嘢，直情將佢擺曬喺度，亦都我估就係衍生緊即係好多我哋講話 helicopter 係咪啊？或者怪獸家長，即點解佢好似好要操控到自己啲小朋友？我估亦都係其中一個相關嘅原因啦。 係啊，嗰、那個操控係真係我哋日即係平時翻工，你都對到你知某啲家長其實佢有好多 agenda 嘅。不過兩睇嘅，一個咧就係頭先你講嘅，其實佢一啲嘢佢想完成，但係完成唔到，咁佢希望個仔女幫佢完成埋啦。我聽過一個係咩咧？個爸咧。就想學法文細個，但係冇機會學。跟住個媽想學西班牙文，但係學唔識定唔知點啦。 好大 鑊咁，咁你知㗎啦，個仔 好陣味。 係啦，咁你呢啲我哋兩文三語呢啲係一定要㗎啦。再咪再加多兩個咯。咁你唔知佢有冇其他嘢㗎嘛？因為原來細個想學大提琴啊，阿媽想學豎琴，即係呢個係一個問題。另外一個就調翻轉啦。有啲阿媽係真係自己做到嘅。我係一個大學教授，我係一個醫生，我希望你起碼 at least 都去到我差唔多啦，唔好咁差啦。咁兩方面都有。不過頭先你講起 helicopter mom， 多數佢哋用 helicopter mom 啦。咁我又唔覺得係一定係阿媽嘅，只不過係大部分照顧可能都係阿媽多嘅，係啦。咁 helicopter parents 咧，我有一個 study， 我記得係好得意嘅。佢話咩咧？佢就話好多時呢啲咁嘅家長啦，其實佢係人生裏邊啲 regret。即係佢可能有啲嘢，佢想翻轉頭再做多一次。咁咧，佢呢度就有個 gender difference 喎。如果係女人啦，係媽嘅阿媽嘅話咧，如果佢有呢啲 regret 咧，佢係 tend to 係一個 helicopter mom 嘅。但如果佢係一個男人咧，佢又有 regret 咧，佢調翻轉個 tend to 唔做 helicopter 嘅一個 parent 嘅。不過 mechanism 我就唔係好清楚啦。不過大家可以 討論下嘅。 都係嘅，係咯，我都喺度諗緊點理解咧呢件事。我因為我都喺度諗緊，就係其實某程度上嗱，我會咁樣睇啊。某程度上咧，嗰、那個 projection 咧，尤其是按即係啲 achievement 嘅 projection 咧，傳統喺個即係 schema 嚇、啊、gender schema 你有講，咁其實理論上都真係係男士係強啲噶嘛。 嗯、 我唯一解釋，如果呢一個嘅 research 會出嚟嘅話咧，係關於嗰個照顧。 嗯， 我諗緊。因為可能是男士對於嗰個小朋友照顧的 style， 再加上係照顧的時間，相對上都可能係冇個女士或者阿媽咁多。 嗯， 當如果大家可能都係差唔多有咁樣嘅 view， 我想做呢個 projection 嘅情況之下，咁咧可能男人都高啲，但係佢個機會係少啲。 嗯， 即係佢，我呢個係幾 situationalism 嘅，即係個 situation 係令到佢做唔得太多呢件事， 嗯， 所以令到咧佢個 effect 咧係會比較少啲嘅。 嗯， 我唔知呢個係咪其中一個嘅原因，不過我哋可以咧喺第二節翻嚟嘅時候咧，我哋就可以繼續講埋呢一個，同埋我都好想聽，即係 Michael 頭先講嗰個，你咧究竟有啲咩 factor？ 係係，頭先我哋講金錢嗰個未有機會， 係。等等，我哋下一節翻嚟我哋再傾。 好啊， 好啊，好。 一分钟教育心理学， 今日想同大家介绍家长悖论 （Parenthood Paradox）。悖论嘅意思，简单嚟讲，即系一啲会导致矛盾嘅命题。好多人可能都系为咗生活得开心啲而去生小朋友，又或者佢哋认为做咗爸爸妈妈之后，生活就会开心啲。有啲研究就发现，生咗小朋友真系可以令家长生活满意度提升。同埋令佢哋觉得人生更加有意义嘅。不过同时间，外国亦都有研究访问咗一堆家长，结果发现有小朋友嘅生活冇特别令佢哋变得开心咗，反而唔同嘅管教模式、管教嘅强度都会带嚟一啲精神健康问题。呢、这个就系家长悖论。究竟满意系咪就等于开心？满意多咗，又系咪等于有意义咗？你又系边一类家长呢？ 好，咁我哋頭先第一節咧就講到啦，即係我覺得最深刻，應該大家都會記得㗎，即係咩？即係湊個仔就好似吸塵嗰個嘅 satisfaction 啦。咁同埋我哋臨最尾嘅時候都講到係話，即係嗰個自己 self identity 嗰個身言咧，居然係女士會多啲，所以成為即係貴族家長或者 helicopter mom 係嘅情況係會多啲。 係 係係。咁我係咯，我自己會睇就係因為嗰個照顧嘅情況咯。咁同埋所以嚇喺個過程當中咧，一定係個女士咧，即係個阿媽，佢個 satisfaction 係會大嘅，因為佢又照顧得多，所以佢能夠伸延到自己 self identity 嘅情況係會多。 係。 咁男士咧？佢少啲機會，而佢又伸延到嘅機會又更加細啲，咁佢咪越嚟越可能係啊冇乜所謂啦，由佢啦，或者係個、而個 satisfaction 越嚟越少，所以佢越嚟越唔會做呢件事。 嗯，呢、這個都係一個我諗都幾大原因。我自己又諗咧，亦都我上網睇一啲有啲人嘅主張咧，其實佢又唔係直 exactly 講呢個問題嘅，就係咁嘅，即係我哋講緊話一啲 regret 啦、一啲後悔啦、悔恨啦，咁、都有兩款嘅，一款就係 regret of action， 有啲嘢你唔應該做咗、有啲咧就 regret inaction， 明明應該做，點解我冇 做？ 係啦，咁咧究竟係冇個 gender difference 大家覺得因為呢個真係冇研究嘅， 我估有 support 係咪 啊？ 係啊，咁男人會係點？ 我估男人係會多啲後悔一啲佢冇做到嘅嘢， 係、 我估啫。 系， 我都认为系，系啦，嗱，我从个 life 嘅 development 系， 嗱，即系可能 Ericsson 嗰个嘅嗰个情况啦，某程度上你可能喺 mid age crisis 嘅时候咧，首先咧，男人嗰个时间系长过女人啦，即系咁嗰只啦，我冇记错，好似研究就系五至十年啊，都可以系男人可以 last 到啊，女性就可能系三年之内啊，或者三至五年咁上下啦。咁佢某程度上咧喺個 crisis 裏面咧，男性好多時候咧就會即刻 back to 翻自己可能係啲年青時代係冇做過嘅一啲嘅願望啊，或者點樣嘅一個情況嘅。嗱呢個第一啦，第二嘅情況咧，其中一個嘅現象咧 ，kid out 咧，咁都係好多時喺呢段時間或者係男士係佔咗絕大部分嘅 kid out， 而 kid out 嗰個嘅現象咧，亦都係佢去揾翻童年或者係年青時代 追翻啲嘢， 自己冇做嘅追翻啲嘢。咁所以我從呢一個嚟睇嘅話咧， 男性我買，即係如果係一年買嘅話， 唔係我唔知啊，其實我都唔知，係啊，唔係頭先講冇證據，但我打嚟調翻轉，我覺得會唔會係女性好多？因為其實社會上咧，即係有好多我哋不明文嘅一啲規矩，其實係限制緊女性。我都覺得，就算即係香港社會可能仲比起西方更加多嘅，令到佢哋好多時係有啲壓抑啦。 系， 譬如想即系 读书冇得读， 系啦，因为佢要凑仔啊嘛，系啦，你会觉得啊，如果个男人去做之后去读书，你会觉得可能觉得 justify 啲嘅，即系你知去翻以前嗰啲重男轻女嗰啲啦，如果系有个仔一个女，又系俾个男去读，咁我谂呢啲都有啲影响嘅。 喂，如果系呢边赢嘅话，就容易啲解释个 helicopter mom 喎。不嗱，我突然间咁样谂谂下，又有第二个谂法。嗱，的而且确系嘅，即系个 regret。按個 inaction 嗰情況咧，理論上如果係男人多嘅話咧，就應該係男人即係 helicopter 嘅情況好多。不過我突然間咁諗咧，男人係會自己做，會唔會嗱？我嘅意思係即係話咧，即係男性佢去追求呢一樣嘢，即係例如啦，女性咧佢就唔會透過去自己去做而追求翻之前，等佢用個 replacement，或者叫 displacement。即係嗰個情況，就擺咗喺個其他人做或者小朋友 做， 而佢照顧嘅時間亦都多。 OK， 咁男士咧，佢雖然佢 inaction 嗰個 regret 咧係會多嘅， 係， 但係咧佢就會嘗試喺呢段時間咧自己去 做， 例如追翻呢個後生啲嘅，即係係啦，跟住咧就所以佢就唔會擺喺個 小朋友 嗰度。 OK， 就用咗佢自己去做。係啊，我唔知係咪咁樣，又係一個同頭先又好似都阿拉下， 係 都阿拉嘅。另外呢個都可以即係去帶到另外一個問題，就係即係其實翻去頭先另外一個問題就係揾仔女做自己嘅延伸。 嗯， 咁大家覺得呢個會唔會有 gender differences？ 延伸 頭先講話有啲嘢做咗好冇做好， 譬如講就係個 self identity 嗰個。 唔係咁，如果根據頭先講 regret 即係悔恨嗰樣嘢，就應該似係媽媽，因為佢會相對。男士嚟講會較多嘅 unfinished 嘅嘢啊嘛，咁 我覺得係有呢個傾向嘅。不過呢個都係我哋大家 speculation。 啱嘅，啱嘅。不過係咧，就嗱，如果既然係母親多，我都真係仲係咁母親多，照顧時間多，男人自己做，即係我覺得會係呢個嘅情況。不過咧，我自己咁樣睇咧，就係無論係有冇 gender difference， 我認為呢一個係好多生小朋友嘅，我可唔可以講動？可能他一開波的時候的動機未必是，但之後他一連串的 course of action 我覺得都是很多時候不自覺地做這些事，因為其實你都是沒有辦法的，是不是？我意思呢，我某程度上覺得這件事好像如果很學術研究 是有些不 ethical， 但是如果你很人性地看的話呢，咁你諗下啦，即係阿媽又好，阿爸又好，我喺度照顧緊個小朋友。當佢叫做啊，佢唔識決定去做啲咩嘅時候，咁好可能我某程度上去做一啲嘅決定for佢嘅，幫佢做。咁我決定嘅時候，我 base on 乜嘢啫？我梗係 base on 我認為啱，我自己渴望，我自己 expect 緊嘅嘢。咁如果嗰樣嘢又係我都冇做過。咁我嗰係認為佢係一種好好嘅嘢㗎啦，咁我將呢一樣嘢跟住幫個仔或者個女去做咗一個 decision 係俾佢做，其實呢件事係人性到不得了㗎，係咪咧？ 係呢個睇你本身個 perspective taking 能力嘅，即係如果你可以喺個仔嘅切身處地，因為可以爭好遠㗎嘛，我可以一個好好動、好開朗嘅人，阿仔原來係好靜嘅，唔係即係比較內向啲嘅，咁我冇可能將我好中意做，譬如 let's say 係做節目嘅咩？喺個做電台同人哋講好多嘢嘅，其實佢可能真係唔中意，即所以我諗最主要嗰樣嘢就係、是你自己當然有一個價值判斷，咩係好咩唔好，咩啱咩會對個仔好啦。但係有一個切身處地嘅一個，起碼一個過程啦，代咗阿仔咁諗，喺佢嘅角度出發，咁我咁感覺我覺得 OK 嘅。 但係咩人先至嗱咩性格又好，或者咩類型嘅人，佢可能喺生個小朋友，或者佢喺未生之前，佢已經可能係會比較多呢啲 perspective taking 嘅一個 tendency 嘅咧。嗱，因為我諗緊咧，嗱，如果受過專業訓練嘅，即係可能大家啦，理論上我哋係咪理論上係會多啲嘅，係咪咧？起碼我哋知道呢件事先啦，或者咁樣講啦。 理論上係嘅，但係 事實又唔一定係。 即係起碼知道咗， 大啲機會，即係咁嗰只啦，係咪多過你唔知？ 係。 咁但係就所有大部分嘅父母係咪好難做到？即係我意思係，你要求父母去做呢件事，其實係咪有少少強人所難呢？ 我又覺得其實好睇嗰個父母，我覺得頭先其實大家傾嗰個動機係真係好好重要嘅。其實有，我覺得唔關咩專業同事事啦，其實就係有一班人，佢哋就係覺得喂好理所當然嘅喎，我結咗婚就係生仔，又或者調翻轉，我係為咗生仔而結婚嘅，即係調翻轉咁樣。咁我又會去諗就係、是、咁，其實咁樣咁簡單咁單純啦，冇諗其他嘢，係咪反而會好啲咧？我係唔知嘅，亦都唔知道會唔會有啲咩研究講咗啦嚇。咁但係我反而覺得另外就係有一啲動機嘅，其實動機入邊都有好多種，或者可能唔係單一動機添。咁、有一啲人可能就話：，哎，我覺得咧生咗小朋友咧，其實第時自己年紀大啲咧，有人照顧翻。咁我又係好唔係好 buy 呢一個動機嘅。 哇！如果而家咁諗都真係～是不是會很落後啊？呢單嘢你覺得呢？ 但真係仲有人咁諗。 我都明白嘅，其實某程度上 係香港一定係好多人咁諗嘅。咁你諗下，可能國內都係嘅，咁一孩政策咁。 國內係，我認為國內係，即係嗱嗰個情況就係、是，我覺得意願係有嘅。 嗯， 即係縱使嚇你唔渴望嗰樣嘢，只不過你覺得嗰個係夢想啫。唉，太遙遠啦，唔好諗啦。即係咁嗰只，但 係 咁即係話你仲有一個係咁樣嘅諗法喺度啦。某程度上。但是我想都真的好問啊，係咪嗱？我首先會咁樣睇先啦。養兒防老呢件事咧，究竟係咪真係個仔會大能力過個父母去養父母咧？即 今時今日就好明顯唔係 嘅，好明顯唔係啊！即係我個意思係啊，即係嗰個情況。 而家做父母嗰啲，你聽好多噶啦，佢首期全部都係父母俾咁， 父幹即係一定都係嗰個情況。 大部分啦，唔係全部啦。咁我諗而家咁嘅社會咁樣軌跡落去咧，始終都應該係好難係解決咗嗰、那個我哋嘅 social upward mobility 嘅上流嗰個動力嘅。 所以養兒防老係，我覺得養兒防老話，如果你個寄望係喺個孤獨感，可能嘅，我唔知啊，可能機會係大過養咯。係咪？即係自己做個 retirement plan， 係實際個。我個 retirement plan 交俾另一個人，佢仲要未必識得經濟，未必又中意經濟，未必中意管教照顧，即係呢個咁樣嘅情況。 不過你如果咁講，就真係有少少似一個投資噶咯， 即係生仔 生仔係一個投資嚟。 咁又真係有啲人 我希望佢有回報啊嘛，但係有好多 uncertainty 嘅、 啊， 而我有啲付出咧。又的確可能令到個回報更加豐厚嘅喎，係啦。咁成件事就其實可能 令到佢付出更加多咯，個投資咪越嚟越多咯。係想個回報豐厚啲啊嘛。 係啊，係啊。咁所以又翻去頭先你嗰個問題話，學習上嗰度啊嘛。如果你真係唔介意，只需要佢活得開心嘅，其實佢學習做功課，我對嚟講應該又唔係好大影響嘅喎。 但係你咁諗啫，嗱真係去到現實係咪真係得？我都真係唔知嘅喎。即係有啲朋友就話：，喂，你教育心理學家，咁你自己生實冇問題啦，咁樣。咁我都唔知道，我見咗好多啲身邊嘅朋友啊，即係可能都係啲好嘅學校出身嘅。咁佢口講，好似 Michael 你個 friend 咁樣，即係話即係唔介意去啲 happy school 嚇、啊、咁樣，跟住之後咧入到去咪懶係好似好 happy， 但係事實上咧咪都係繼續吹歌係嘛？ 係 唔係我都好經驗論嘅，即係基本上，即係我認為係如果佢冇咁樣嘅。透過某一啲嘅 experience， 佢好難做出一啲類似頭先咁樣嘅改變。我想講嘅意思係咧，教育心理學家可能佢做父母嘅時候，佢係 awareness 會高啲嘅、但係其實如果去諗翻嗰個情況，佢究竟係真係佢篤信呢一套嘅理念啊，定係佢喺度叫做 fight against 緊？ 係， 即係我理性上覺得唔應該咁做。 是 但是其實我見到佢，喂，你做乜鬼唔讀書啊？你諗翻咧，就係班教育心理學家都係讀到書噶嘛，即係你明白我講咩先？係如果佢見到一個小朋友係讀唔到書或者唔肯讀書，我覺得佢係個掙扎多過佢係真係信號理念。我認為呢、這個，因為我自己某程度上咧，都好篤信一個嘅情況咧，就係、是、透過一個經驗。跟住你 experience 到嗰個嘅 emotion， 你先至會更加令你 believe 抗拒呢套 emotion 啦，定係唔抗拒呢套 emotion？ 咁所以我認為教育心理學家係，我認為啊，即係或者其他嘅心理學家啦， 佢生咗個仔，我覺得佢要去聽翻自己嘅 emotion 同埋個諗法。 嗯嗯， 透過喺呢一個咁樣嘅實踐、嗯、feedback 翻俾佢聽， 係 呢件事係好定唔好， 係 先至可以佢更加能夠佢嗰套嘅信念，例如話唔好逼個仔啊，或者點樣啊，我覺得可能會更加好。 但係咧，可能就係因為呢個 feedback 咧係咁 fit 緊。所以我就帶到俾我好多掙扎，因為就我淨係唔好講經濟，唔好講社會氣氛啊各樣，我淨係講教育啊。咁、我就係因為我係體驗過外國嘅教育同香港嘅教育，而我實際上係覺得我純講教育又真係外國好啲喎。咁呢一個亦都係令到我掙扎嘅原因啦，即係 OK， 咁我生咗之後，咁即係係咪香港生，或者係咪喺香港做接受教育？咁呢啲都係會諗咯。 係啊，即係阿局長都投曬票噶啦，即係佢都認為係 係 啊，外國嘅教育係好啲㗎，即係咁嗰只。呢個 又係呢個好大嘅問題嘅，我哋呢個可以開成幾集嚟講，即係外國教育嘅教育係咪好過香港教育？我又唔完全覺得嘅，但係我會覺得，我即係 in general， 我會感覺上我都喺外國讀書，喺外國讀書就開心過香港讀咯， 係 啦，呢個 嗱，但係邊一個 factor 可能講翻都係頭先嗰個 係 啊，嗰個 research 唔知有冇關係嗰個情況，乜嘢 factor 係最緊要咧？其實 我相信大家都可能都知道，就算我哋唔使講，即係觀眾都可能都會知道咧。嗰、那個情況啊，經濟好啲，啲人係會願意生多啲嘅。 係 係。 跟住就政治穩定性高啲， 係 啲人又會願意生多啲嘅。嗰對 couple 嘅感情好啲， 係 咁佢又願意生嘅情況，亦都會多啲嘅。 係 咁呢啲都係一啲咁樣嘅情況。 係啊。 咁其實某程度上，依家係香港係咪好唔適宜生仔啫？是不是就是那嗱 我觉得要答这个问题要先答了另一个问题，就是究竟为什么他们想生仔先、即是生仔，即是好像刚才曾经即是触碰过的，就是他是不是觉得生了仔会令到他圆满一点，即是个人生即是 complete 一点、又或者他是不是觉得、我一定要生仔的、又或者定是哪个叫他生仔的，那我觉得要先解答到这个问题。先至可以去答到頭先 Mills 你提嗰幾啲問題。 我又試下問啦，因為我冇諗住生啦，你哋諗住生。 係啊。 嗱，我問一個咁樣嘅情況，生仔係咪一個好自私嘅行為？即係我意思，生仔係應該係一個好自私嘅行為。嗱，我先咁樣講啊。雖然我哋頭先講到係 ethical 呢件事，但係咧，我哋係咪能夠考慮到呢一個問題？嗱，第一。決定生唔生仔係完全 control 唔到個小朋友，係咪？係兩夫婦之間嘅一個好私人，可能係好自私嘅決定。 係、 咁所以咧，某程度上係咪嗱？我如果我從咁樣嘅睇法， 係 咁你諗乜鬼 ethical 啊？即係我咁樣諗。第二個情況，如果係咁嘅睇法，咁我諗乜鬼其他即係經濟啊？政治啊， 即系谂自己要唔要得啦。 咁不如就系谂我哋两个，而从而咧会唔会因为咁样好易 justify 咗头先我哋都好似唔系好同意嘅某啲嘅理由，就系、是、例如因为我哋两夫妇想要个小朋友咯，好似近撇啲，即系呢啲就变成系所有都好似好合理咁啦。如果大家认为生仔都系一个自私嘅，系咪？ 系生仔系咪自私咧？永远都系两边拗嘅。我記得早幾年教宗就講唔生仔係自私，因為你 咁攞宗教出嚟講 係啊，咁佢話你唔想生仔，因為你唔想付出頭先講啦，好多嘅時間啊、金錢啊，或者係你可能 workplace 啊、你嗰個升遷啊呢啲嘢，咁呢個可能你咁樣拗佢，可能就係自私。但另一個拗頭先咪咁講，你冇 control 過佢，咁但你永遠都 control 唔到， 係咯， 係啦。咁但有啲人就會有啲心理學家、哲學家，佢會拗就係話，咁你咪走去問下而家。身邊即係呢個世界仲生存緊嘅人咯，究竟佢哋會覺得自己會唔會冇出世好啲咧？一定有呢啲人嘅，譬如 depression 嘅人， 我真係經過過 苦難嘅人啦。 我真係經過過呢個少少嘅過程，因為你頭先講同埋 Mill 講我都有少少經過過啦。不過我係抗收緊我身邊啲朋友啫，因為我真係咧由想生曾經去到唔可能唔生，跟住又去翻想生嘅。咁我唔生嗰下咧，我就係諗頭先正係嗰個 so called ethical 嘅問題，就係、是、我覺得我都冇問過佢啊，帶佢嚟呢個世界啦。而 meanwhile 個世界好似好多唔好嘅嘢啊，紛亂啦，包括即係環境都係啦，唔好講其他。咁我就有呢一個咁嘅諗法。咁但我又再諗多一步、就是，就係其實我唔生都可以係一個自私行為嘅呈現嘅，因為 我唔生係因為想咩？我想自由啲啊嘛，我想自己享樂多啲啫嘛。咁其實呢、這個你換個角度諗，我都係展現緊一種自私嘅喎。 系啊， 系啊，咁所以經過咗之後，我就跟住去 consult 啲朋友，我就翻去頭先講就係、是，咁啲人個個就話，咁你其實你自己，你係咪覺得想做就做啦？咁之後嗰啲什麼什麼 factors， 咪用你嘅 knowledge 啊，用你嘅態度去再去 tackle 咯，去解決咯。嗯，係、 啊。所以會唔會係生仔其實唔關，即係生又叫做比較自私，唔生又可以係自私，即係嘅情況。咁如果係咁嘅情況，係咪真係唔關自唔自私嘅問題？ 或者係自私一個好哲學嘅問題咧、嗯？我哋心理學真係未必解決到。 其實都會係嘅。其實頭先阿 Virgo 講開嗰個情況咧，你都講到係究竟點為之 happiness 嘅？即係係咪即係某程度上係咁？即係話我生佢出嚟，好似呢個世界好紛亂。 嗯。 我又冇 control 過佢。嗯咁咁會唔會令到佢好唔開心啊？咁某程度上你係睇緊開心係同個 situation 有關啊，個自主性係會低啊嘛。咁正正其實 positive psychology 裏面講到 happiness 嘅範疇裏面，咁都有一個蘇聯嘅女心理學家，基本上佢都提出一個即係究竟係哲學即係個 happiness 可能佢係分開唔同嘅 percentage 嘅，基本上多過50% 嘅情況呢你係可以控制到㗎嘛。咁所以某程度上如果係咁樣諗嘅話呢，我其實無論係乜嘢環境， 嗯， 生佢出嚟其實佢都可以 experience 到個 happiness。 嗯嗯， 視乎佢點樣去成長，視乎、哦、我哋嘅 interaction 係點樣。咁所以如果從咁樣嘅一個情況嚟睇嘅話咧，咁有可能同個 happiness 咧就睇下你個父母係點睇佢。 咁呢其實都係講緊個 value 嘅，係好似頭先你咁講都係嘅，好多關於即係幸福感嘅研究都講，其實有個 baseline 嘅你嘅幸福感，其實係會跟住你嗰個走噶嘛，即係等於好似你中咗六合彩咁，你聽落覺得好開心啦，慢慢咧，你又覺得都冇乜嘢， 係 咁受苦都係。咁所以呢個係正正好似 Miu 頭先你咁講， 都係嘅，因為咁即係就講翻一開頭節目初咪講話有啲朋友信噶嘛，咪話信唉冇咗時間啊，辛苦咗啊，但係佢哋其實共通咧，佢都話生仔係開心嘅，即係生咗仔之後嗱，佢覺得開心咗啫，嗱，但係我又冇追問佢係咪對於佢生活態度或者各樣嘅質素滿意咗我冇追問，但係佢就淨係話開心開心嘅咁樣，係又 你啲朋友 喎，係我啲朋友， 會唔會係 confirmation bias 即係呢個叫咩啊？確認偏見啊，即係生咗我自然就要開心啦，即係 如果唔係就嚇點否定自己咧？ 係啊， 不過呢個其實我想帶翻就係一直開始咗個問題未答，就係有啲咩？即係頭先我講 establish 咗喺美國就其實生仔多數都係少少唔開心咧，又唔係好大嘅。咁全世界就個個家唔同啦。香港即係都有做過類似嘅研究嘅。咁我記得好似係突破機構同埋家福會都做過。香港咧就都有啲就係話冇分冇乜影響嘅，生唔生仔同開唔開心冇乜太大直接嘅關係嘅。有啲就話可能都有開心唔開心少少。開心少少，其實個分別唔係好大嘅，係啦。咁但係有啲好重要嘅 factor 有影響嘅，即係譬如頭先講，其實金錢係嘅。咁頭先講有個好多國家廿幾個國家嘅 study 咧，佢就話其實咧本身生仔就唔開心嘅，但係如果嗰個國家個 GDP per capita 去到$20,000咧，又變翻開心咯。 好、 okay, 嘅， 即係又係翻 爭翻去又係錢， 係啊，好得意。咁呢個其中一個啦。咁當然我哋香港就。即係個人均生產組織高過$20,000啦，咁去到美國咧，有啲就話其實你入到某一個叫做 income range 啊，咁就係、是、我冇記錯係$40,000-$70,000嘅美金咧，咁嗰度可能生仔又會即係舒服啲先啦。咁但係頭先你咁講啦，我又翻翻頭先你個問題喎。其實有錢咪好似局長咁咯，係可以解決嘅喎。你驚個香港教育制度未讀過就考，你驚佢最後如果係太多其他社會嘅因素。政治嘅因素，咁其實佢係有能力可以離開到香港咁，咁所以錢其實真係一個好重要嘅 factor， 係 啦， 咁、所以頭先中間阿 Mills 問話，咁一般家長即係聽緊節目嘅聽眾，佢哋點樣去諗生唔生呢個問題？咁會唔會其實就係好簡單咧？你即係睇下自己荷包， 諗得起 係啦。 咁呢個一個我諗係都，如果你淨係講翻究竟開唔開心啊，或者講緊well-being 啊。satisfy 啊，咁可能係嘅，咁但係都有好多其他因素嘅， 係 嘅。咁我諗生仔係嗱，生仔首先喺心理學裏邊係一個 超大的課題，而即係呢個轉變是人生一個大轉變嚟嘅、嗯。我諗都好多議題，我哋都可以講。話唔定我哋睇下，可能下一集啊，或者點樣嘅話咧，我哋都可能講下啊，仲有冇其他嘅議題關於生仔，或者係 或者生咗之後， 生咗之後啊， 生咗之後 誒、就關於校園啊，即係好可能嘅呢啲咁嘅情況、啊。 即係決定咗，落咗答啦。 咁我哋就可以嗰時候再講啦。 好啊， 好咁、我哋今日我哋嘅論盡家教學咧就講到呢、這個呢家下 OK。咁啊，多謝大家嘅收睇，咁我哋下個禮拜六再見下 OK， 好，拜拜。 拜拜。